脚下五彩虹，把大地写满我和忠诚。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张蔷演唱的《秋意》，可以柔带出的一个人的情歌，欧阳菲菲演唱的《忘情》。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那英演唱的《贪恋》，周慧敏带出的《保护》。 周华健演唱的《在云端》。 错过了多少次来不及的下一站。

魂的想你，我也依然，我是认真，被你的爱一天天的加深，哪怕结果会残害我一生。火热的心睡不起，风吹不冷，只希望能和你共度一生。这个爱人有点天真，有点点愚笨，对爱没天分、哦、爱你的眼神，爱的天真，紧闭的双唇，只愿等你亲吻。 不堪一击的爱情， 背心，背

反对，希望谁都不怨谁。 真的太多，如今对你。